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复活节啊，长假期有冇帮衬喺香港本土戏院睇几场戏啊？ 系，我就冇咁嘅啊闲情住，因为咧就工作繁忙，所以咧 哦，咁啊恭喜你啊 吓，系唔好咁讲， 即系有收入啦，系嘛？ 夹石仔啦吓， 唔系嘅，你谦啫，系嘛？诶，我就冇嘢做啦，系嘛？做下良地， 哇！你唔好讲风凉话喎， 戏咯，睇咗呢个叫《杀神 Nobody》，好嘢啊！ 嗯，啊，都好多好戏啊！ 真系啲叫暴力美学，咩叫美学？ 喂，香港电影都有《一秒拳王》，都好似收得， 啊，都唔错，收得 系啊！ 咁我睇一两套小品，一套叫做《午夜半碟》，另一套叫做《爸爸可否不要老》。 嗯， 呢个系英国小品， 系安东尼学件事， 啊，安东尼学件事，好嘢嘅。即係一個講老人痴呆咧，呢啲題材講咗十幾年㗎啦。 中外都拍過，日本又拍過。 仲有啲乜嘢新嘢講咧？而且一套咁嘅小本戲，係得一間房咁滯嚇。 嗯， 一兩個場景，哇！就靠呢個影帝咧擔起曬。 嗯， 係用咩唔同嘅角度咧？佢有唔同角度啊。 嗯，咁你唔好劇透。 好嘢㗎，係嘛？ 啊，我都會睇。 另外咧，你啊大陸嗰套叫《你好，李焕英》，點解收咗六啊幾億咧？都要去睇下。 嗯，啱、嗯， 係嘛？呢套片呢就是在大陆来讲呢一个咁严格的审查制度，乜嘢都要强调正能量。同埋个导演贾玲呢编剧自编自导自演，好鍾意香港文化 的。嗯、有香港的流行曲在里面 嘅。有香港流行曲，有香港电影典故的。 嗯。 咁所以呢样嘢呢都只係呢样嘢我諗都值得一啲捧场。 喂，但係又咁讲啊，陶生。你知而家呢個世道呢做人好難㗎喎。你無啦啦走去睇到套中國大陸嘅電影呢、 啊、 有人會話你呢投共喎、啊、或者係或者係咩呀， 我係支持香港本土嘅戲院。 哦，咁樣。 同埋你亦都要了解一套咁嘅電影點解喺大陸六十幾億。你要了解大陸人民睇呢套戲嘅時候點解佢有咁大嘅反響，亦都可以睇下你尤其你編劇。 係㗎。 知己知彼，你睇下大陸嘅劇本啊、演員啊，係嘛？同埋佢個製作水準去到咩程度？ 係啊， 呢、這個要睇啊，睇咗唔等於係《 流浪地球》啊，《戰狼》啊，我都睇㗎， 梗係要睇啦，係嘛？ 係嘛？學嘢係嘛？觀摩下。 另外一套好嘢啦，即係呢套咧紀錄片，我以為係小品嘢，但原來拍出嚟大片，叫《好好拍電影》。 嗯， 係講許鞍華嚇。呢、这個咧，40年電影生涯回顧啊！ 嗯， 嗱呢套戲咧，係裏邊有好多咧點到即止，但係留白嘅地方。 啊，呢套我就忽略咗。 明就明講許鞍華，其實就唔止嘅。 嗯， 係嘛？就明講許鞍華咧， 會唔會有劇透啊？亦冇劇透，紀錄片唔怕劇透、啊。 另一層就係香港電影啊，喺97前後之變遷。 嗯， 第三陣咧就係、是、成個香港。 嘅變遷，嗯， 係嘛？到最尾就問許鞍華呢一位咁嘅新浪潮導演，喺70年代中同埋尾喺英國導完電影，點解喺嗰陣時當紅，係香港本土文化百廢待興，係四方八面咧接觸到最好多新思想同新嘗試嘅時候，點解佢可以喺呢個過山車嗰度上，然後到個高位？然后97后，你睇到呢套电影里面嘅许鞍华， 哦， 虽然有大陆市场，佢会系点 ？OK， 一点。 所以一个导演里面唔系话你去拍戏，你先睇呢个叫许鞍华，系你对香港电影同埋香港本身嘅命运， 嗯， 有一个关注，你都要睇呢套。 呢、这个议题好大嘅，即系等于之前 大戏嚟噶， 讲呢个香港咩电影已死嗰个话题咧， 我唔止咁少啊。 仲唔止啊？ 唔止咁少啊！嗯、就系你睇呢个戏嘅时候，先唔好论，唔好去讨论咩叫香港电影死定唔死先。 嗯， 你睇下呢套戏，因为呢个系一个香港出身嘅导演，同埋咧喺香港大学读书，同埋喺英国伦敦大学都读过电影嚟翻嚟。 嗯， 一个咁嘅人啊，拍咗咁多套戏，才华横日，而且唔埋堆，到咗今日，即系唔好讲咁多啦好啦，咁啊讲紧呢啲嘢咧，就啊呢、這个周末呢两日咧，当然有一单非常之网民啊系热议嘅新闻， 你都预告咗啦，喺 Facebook 你都预告咗啦， 就喺香港某大 KOL 咧，就去咗加拿大，咁然后咧就佢套现卖咗佢喺天后嘅嗰层楼，就得现款咧就4000几百万，咁、当堂令网民哗然。咁有啲另外一啲 KOL 或者舆论嘅人士咧，就觉得呢个好不道德，因为咧你喺成个两过去两年咧，你嗰个网台嗰度咧，唔系话净止系一个评论。是一种深度的参与和比军师、做军师。咁而家呢 ,as a result, 啊即係我唔知道中间有几多嘅因果关系啊係咪就有七八千香港年轻人呢而家呢就被起诉或者曾经呢被拘捕或者保释或者咩。咁呢一个咁嘅网络意见精神领袖嘅人物，咁佢走咗，然后套现买咗楼，原来哇，原来咁有钱，咁咧呢个件事啊，个是非对错何在？ 嗱，我首先 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 我首先要利益申报，呢点啊，头先你讲嗰位都唔怕直接讲啦，就系刘世良。点解我要利益申报咧？第一，佢系我中大嘅同学，识咗几十年。咁另外我亦都間歇性呢上過佢節目，佢亦都上過我節目，我同佢私交亦甚篤，所以呢我今晚呢就好尷尬，亦都呢唔持平啊。 唔好講啦。 唔係啊，我講乜都會唔持平啊，你知唔知啊？啊即係你啲中國人呢，我哋成日都話呢即係唔好話咩。 我以為搵你講持平啲啊。 隱惡揚善定係定係話咩唔知啊，即係叫做。咁但係呢我就覺得呢即係我首先要利益申報咗先。咁啊咁所以呢我就即係個立場呢你哋可以唔認同。但係你我申報咗啦你所以要入。 同埋你一定你哋又 po 呢個節目呢你要呢睇晒全集，你唔好一句半句呢即係睇本人有時啲專欄啊或者文章又好電台講嘢呢就唔好斷章取義一句兩句攞出嚟。 我哋成日講呢邏輯嘛或者叫做常識嘛。咁如果我睇返今日嘅啲來龍去脈呢我簡單理解呢。嗱如果即係所謂指控呢個劉世良佢賣樓呢咁我唔係好明白個邏輯關係先。究竟係咪因為佢賣得貴賺到錢就係唔啱。第一我問問題先。第二就係佢賣咗樓賺到錢但係佢唔喺香港又唔啱。咁第三就係我聽見就係話佢因為佢經營一個平台叫城寨。咁喺裏面呢有貨金。咁而應該都唔錯嘅。咁係咪賺喺嗰度賺到錢 三層 又唔啱。 三層即係而家。 我試下咁講啊，我試下去 call 啊。好啦亦都有啲指控就話譬如話佢去到因為賺到錢啦佢私人又有錢啦。咁但有啲活動或者有啲即係佢哋嘅一啲會員嘅活動有義工啊嘅成分。咁就冇出糧俾人。咁又係唔啱。 第四針。 第四針啊。我係咁以就我數呢四針。咁我哋逐樣好冇。陶生我哋雖然係同我同阿劉生你都認識佢啦係咪共事過啦。咁但我唔介意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就算我哋曾蔭權你都認識啦。 對事不對人。 係咪你都係可以中肯評論啦。咁我哋咪對事囉。 對事不對人。 咁好啦香港人從事物業交投。在其中賺到大錢有沒有問題我問一個簡單問題而已即是陶先生你有沒有買過樓呢 這個呢是沒有這個沒有辦法的尤其是你買就買四千幾萬啫第一你不知道幾時買 有報道有報道說他不知道08定幾多唔好理啦 咁有啲人話喂佢出身係一啲基層啊以前住屋村啊咁而家點解 bling bling 話去到咁發達啊。 咁關佢咩事呢即係唔關事。 同埋呢你好多嘢唔知嘅你有時佢嗰層樓呢話唔定係佢老豆泵有份泵水。 唔需要討論㗎 或者老婆。 我唔係幫佢啊我係講緊好簡單喺香港。 係合法。 咪誰人冇通過樓宇買賣賺錢 四千幾萬不是很多 咁首先我相信你都會同意在第一個命題上面他賣樓賺到錢是沒問題的 沒問題 是吧我覺得這個很簡單第二我逐條是不是好了賣樓賺到錢兼夾不在香港或者是在外國 咁有冇問題這個呢就因為在現在的國安法咁有啲人呢傳聞或者有啲人感覺到呢係某啲所謂嘅 KOL 如果喺過去兩年嘅抗爭活動裏面 佢哋尤其喺網台嗰度做，係不受廣播條例規管。 仲有好直接啲講啦，話佢要做過軍師，或者係一啲咧即係策略性嘅意見，係嘛？咁所以咧，而家佢就唔喺香港啦。咁所以咧，就佢就有問題啦。 主要就係呢一陣咧，就係因為有數以千計嘅所謂嘅手足，或者香港年輕人。佢哋不排除有好多係當時亦都係呢個網台嘅忠實嘅聽眾。 係。但冇具體證據啊，冇話 呢個中間有冇一個叫直接嘅因果或者間接因果關係，好似打疫苗咁樣，我哋冇辦法證實。 係， 係咪？ 即究竟有幾多人聽咗佢而跟佢嘅行為去做嘢？唔知，亦都冇實質嘅證據。 因為我就冇聽，我好少聽嘅。我哋做光明頂啊嘛，係咪啦？我哋做光明頂兩年來咧，各位如果有記得嘅咧，係唔止一次咧。因為我哋大氣電波。我哋亦都喺呢兩年來強調，我哋不能夠去鼓勵市民或者光明頂聽眾嘅擁躉去做犯法嘅事。 係啊，我哋好清楚。 我哋多次都講過，我哋見到有啲暴力嘅衝突啊嘅時候咧，我哋都講過，我呢個叫留待有用之身，唔好走去送頭，係咪？包括咧嗰晚七， 喂，好具體， 走去立法會拆， 我哋叫 咩啊？ 翻屋企， 俾人鬧嘅，係啊，俾人鬧得好緊要。 話我哋散水黨啊， 話係散水黨係啊？點解咧？因為咧，真係嚇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即係叫經驗多啲啊，係嘛？如果你話係觸犯香港嘅刑法啊，或者啲法律咧，就冇係你去到官嗰度咧。 我哋講過啦，當日立法會同警署，我哋話俾你聽，呢啲係刑事罪行， 係啊， 係好危險嘅行為，係咪？我哋都講過嘅喺大氣電波裏面。嗱，咁呢個唔討論我哋啦。 我唔知你呢位老友或者我哋相識呢一位 mutual friend 咧，嗰網台嗰度咧係咪有 otherwise 係有另 嗱，我都冇乜點聽 去鼓勵佢哋咁而點樣走避定啲，我唔知。唔知啊， 我都冇聽其實。 嗱，咁所以咧就。变咗个七八千人里面呢，佢哋自己呢有另一种嘅感受。嗱讲明呢，呢个系一种感受嚟嘅。系一个叫 perception 嚟嘅。如果你话真系讲理性嚟讲呢，系冇关系嘅。你知唔知呀？但系呢你都知 道。你感性上。 你一代叫光复香港嗰阵时叫你都知啦，系咪有个叫时代革命嗰阵时系呢八个字㗎嘛。系一个好激情嘅期间嚟嘅。咁呢个你将呢件事啊嗰、那個叫前後啊，嗰發生嘅時序仍然放喺一個叫做激情啊嘅一個心理背景嚟睇咧，就難免會令一啲參與嗰啲人或者投入過激情嘅嗰啲人嚟講，今日到咗冷卻，見到有一啲佢哋認為嘅精神領袖係賣咗樓婆咁多錢走，咁然後好多人士咧就冇錢打官司，或者咧afford唔起法律嘅費用。嗱，呢個係一個再講一次，係一個情感嘅問題，係或者甚至一個情緒嘅問題嚟嘅。係咪？ 咁點咧？ 即係我話冇乜點啊！我呢個講即係講，而家一層層去理順啊，係嘛？我話廣告翻嚟再講。所以咧，呢一個辩论咧，啲人喺网台或者质疑呢一位 QL 呢个卖楼啊咩，系一个 emotional issue，emotional。一讲你 emotional 咧，就未必系 rational 啦，未必系理性啦。 唉，咁网络上嘅嘢何曾理性啊？系咪？即系你睇到好多嘅争论啊，或者系大家嘅你来我去，全部都系好多时候系私人嘅恩恩怨怨。系嘛？呢个大家都知噶。 因为你要睇成个 context， 如果个 context 即系讲句激进少少，你当系真系一场革命。真系一场革命。我系谭嗣同，或者叫刘光帝，或者杨心秀，里边有个叫康有为走咗去呢个东道呢、这个同埋梁启超东道日本，或者流亡海外。在中国百年历史上来讲，我们现在不知道六君子押赴蔡氏口的时候有没有对康梁是产生怨怼，看不到。而后人的评述呢，在这方面来讲那个意见呢是有少少分歧的。大多数人认为康梁没问题，但亦有少数人认为呢，尤其康有为这个人本身佢有好多妻妾啊，跟住佢日子咧过得好好啊，就令到嗰六君子死咧就好唔抵啦。 所以呢件事咧，呢个问题嘅嗰种辩论咧，我哋要认识清楚，有理性就同埋真系有感性嘅层次。 嗯， 你话讲理性嚟讲咧，佢冇一件事做错，亦都冇犯法，即系呢一就系 issue。 嗯， 但系你话而家有个国安法喺度，同埋个形势咁样日渐咁样去变化咧，系咪？ 嗯， 如果你啲人视为佢系一个叫领袖人物，领袖啊。咁佢當然有佢自己嘅 personal concern， 即係佢自己對人身安全啊或者咩嘅考量，係咪？ 嗯， 啱唔啱？咁呢個咧就不能夠怪責。 嗯， 咁你係咪想話啊某一個意見領袖你嗰陣時咁深度呢個介入，你而家應該咧係大家財散，同埋跟住個人去自首， 其實 一個人你自己就應該坐埋一份，係咪咁先？ 你話得其實係。我唔应该咧介入或者系咧讲嘅，因为点解系好复杂同埋好凶险？ 系啊，啊 因为呢个烧落去咧，唔系净系烧佢一个人。 嗯， 因为今时今日有几多个意见领袖或者呢啲叫领袖， 嗯 啊， 走咗即系 唔喺香港， 系啊， 唔止佢一位，亦都唔止佢一位咧，系身家上咧。是比較豐厚的。 嗯， 當然有好多即係學你話齋外國啊，仲要揾招唔得萬，大把呢啲人。 嗱，佢最弊有幾陣啊嘛，所以俾人質疑咧，係一個叫 KOL 黃色 KOL 經濟圈。 嗯， 嗱呢個咧嗱要一定要講嘢，講明一樣，呢、這個裏邊有冇一啲惡意嘅勢力喺度扮？然后喺度挑拨或者将呢件事 唔使问噶，呢啲一定有噶啦，即系真真假一定有。但系好似你啊喺 Facebook 里边讲到，我问翻究竟边个媒体率先大幅报道呢件事，而引起跟住发生嘅讨论咧？唔系文汇啊，唔系大公啊，系苹果啊。嗱，我唔系好明白，即系点解今时今日成日都话以前讲叫咩和勇不分。而家就话咩不割席又不分化，咁而家佢报道呢篇新闻嘅目的喺边度咧？ 佢冇目的，我估嘅目的就系咧，你话嗱，你睇下连呢啲名人啊都掟货走人啊嗱，嗰层楼点点点啊，系嘛？ 即系读者有知情权嗰啲咁 啊， 废话系嘛？ 啊呢啲系嘛？ 嗯， 咁但系你话你由成个叫政治嘅整体嘅利益嚟睇咧？是不应该这样将那个人的身份暴露出来，特别是苹果对家那张报纸有报道这种交易，没有讲过名 字。嗯，没错，如果你说对家报我没有东西讲，是不是？ 喂，左报。 是啊，但是现在你都知道什么时势，你看回苹果一路以来关于47人那个报道或者是所有牵涉官司的全部专题，你是有立场，你亦都是有委期的，很清楚的，是吗？咁如果係蘋果去報導呢件事呢，我就覺得呢真係好複雜啦。啊，我學你話齋，我睇唔透啊。究竟 所以我就有少少質疑呢啲，唔係話質疑張報紙啦，就真係呢係咪有啲行業裏面學術界啊傳媒界裏面呢，就真係對於佢哋自己各自以前嘅同業，嘩而家呢咁好搵啊，攞咗大筆錢走啊，係咪真係有少少紅眼症呢？我用人性哲學去睇，冇就假嘅， OK？冇就打嘅， 嗯， 系咪？ 咁啊， 喂，我都有少少眼红啊！哇哇，刘世良原来咁发达噶，喂，分啲俾我，喂，大佬，我又冇订酒，系嘛？嗱，因为我 declare， 我有五秒钟咧，我真系眼红，点会唔眼红啫？喂，大家都做啊，呢、這个叫光明顶起跑线，哇！你刘某人又做到啊呢、這个曾荫权嘅左右手，系嘛？ 嗯， 哇！首席智囊啊，我呢度光明顶，我咁样全部系飞机场嚟噶啦，起飞嘅几多只飞机，你话系嘛？你喂，我唔系圣人， 系我飞 唔起，我捞嚟捞去都系我最霉，系我 梗唔系啊，系我飞唔起啫，系咪先？ 你老哥梗系飞得起啦，你个人即系谦厚同埋成熟，收埋唔讲啫，系嘛？ 系就好啦。 你咁多晚唔翻工做乜嘢啊？系嘛？大家无谓啊，一人入厕所，你话你认咗佢呢啲唔大气电波，唔使讲。喂，人系会眼红嘅，老老实实， 嗯， 系咪？我都眼红，话有加拿大。这个居留啊有咩嘢，喂大佬而家真係。 喂 大家可以提早退休，我退唔到啦，惨喎。 嗯。 咁係有个 moment 係会咁嘅。 所以我就即係質疑嗰個報紙點解咁樣賣出嚟。 所以我講句，點解我唔能夠中行評論咧？我話俾你知，我一早知道佢已經可以退休， 因為你 我一早知道佢嗰層樓好值錢，我一早知道佢即係未做呢啲即係 KOL 之前咧，佢已經係成功人士， 有水啦已經。 但我無謂出嚟咁樣撐佢啊，係咪先？ 咁啊係。 但我一早知道，我係佢老同學嚟噶嘛。 新聞再講。嗱，呢啲涉及咧，即係網台嘅主播或者播音人啊，佢哋喺一個咁嘅大時代裏面，喺某啲嘅時日啊，佢哋嘅講嘢嘅內容係咪係咪同聽嘅嗰啲人嘅某一種感情豐富嘅血緣關係？呢、這個我唔知道，因為我哋做光明頂，晚晚十一點係遵守香港法律同廣播條例。即係我都好高興咧，係可以渡過咗嗰兩年驚濤海浪，對講嘢對得住良心 ，OK？ 我哋亦都不能夠咧喺個電台，亦都唔想，即係叫人哋啲仔女咧去衝啊去衝，嗰、那個畫面咧就望落好似孤星淚，係好浪漫。 咪犯法嘅嘢一定唔可以去鼓吹啦。 你浪漫歸浪漫，但係如果呢個係要付出一個法律嘅代價嚟講咧，係不能鼓吹嘅。是咪？ 当然啦。 咁我哋俾人闹㗎，你哋俾人闹。 同埋你会投诉，同埋根本一定唔能够咁样做㗎嘛呢样嘢係咪？即係你就算你喺嗰啲讨论区闹我哋都系咁样㗎。 所以网台里面喺某啲时日系咪有某啲嘅 KOL 唔止一个。曾经呢即係觉得好爱香港又好好咩都好有领袖欲望又好系做多或者讲多或者做啊。是在这方面的多个评论。就我在 Facebook 那里说 ,KOL 呢就两大类。一类是消费型一类是思想型。我讲香港先。消费型那些不要讲不用讲啦。是不是那些缠面膜啊护肤啊那些。思想型呢就有两种。一种叫 proactive, 以两年的以往的那个即香港的 KOL 是兴起都是两年的。一种呢就是 proactive, 一种是 reactive。proactive 呢就是玩得呢是更加不要说更加激啊是更加主动和积极的。reactive 呢就好像我们这样在电台是那件事发生了然后我们是作一个回应声是去评注的。不敢说是评论是评注评点的。是不是 ?proactive 呢我试试这样诠释啦。是会设定议题的。 啊、设定议题或者主动出击型。 是啦或者是呢他会有 agenda 的。 或者他自己有 agenda 的。 是啦没错没错。即是 proactive 我会这样理解。 或者是他自己有政治目的我不知 道。但是譬如说我们叫做叫什么不懂英文叫什么 reactive, 是啦 reactive 我们就以事论事。 是下那件事发生了然后我们好像金正实叹。去评点六大才子书西厢记水浒传一样在旁边说这个角色人物出场是那个气氛是怎样、这句诗吟出来中间有什么 同埋我大胆讲句我们就没有 agenda 的。 是啊因为我没有。 是啊。 那第二些 KOL 有没有我们不知道。OK? 啱啱啊 亦都分析不到又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那你说、那些很成功的人士是吗在这两年里面他们是因为在网台一个不同的空间是某些 proactive 的参与或者见证或者有份 shaping 的大时代而感受到一个光环或者一个成功感。这个是政治范畴。 这样都不紧要的现在那个翻回个话题因为牵涉到金钱嘛。如果你说那个就算 proactive 的 那四千万卖楼收钱是没有问题。 那里数开先那里真的不关事。但因为呢牵涉到个平台呢即是有些网台啦不是他一个啦都是有所谓货金即是有会员制或者是捐款等等。那就会被人觉得在那个部分呢其实都赚了钱。 是啦。所以政治是一种 perception,、不是说讲对定错的、不是讲理性尤其是经过这两年这么激荡的岁月有很多人仍然心里面有一种创伤一种 trauma,、或者你可以讲叫 hangover, 是不是即是兰桂坊放在酒吧的人在那里呕紧或者走路不稳。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我就很同意的是一个 perception 是有问题的。就问题是你卖佢出嚟嗰啲报纸啊，都系一个好 proactive 嘅传媒嚟噶嘛？ 我咪讲咗咯，头先。 咁喺呢时候你系咪戆居啊？系要照事实报道咧？ 等于我几年前我都讲过，有某位 KOL， 佢话你哋喂，原来啊揸住个 BNO 啊，佢入欧洲啊，有啲国家当系你系英国护照，嘭一声俾个长期居留。我话你哋不能够公开宣扬，你一讲即系话嗰度有个窿，嗰个窿咧就会有人去堵截，系咪？ 嗱， 我唔理你呢个系个动机啊。是想多啲香港人嗰陣時揸住咗 BN， 嗰陣時啊，十年前揸住咗 BN 都可以入歐洲，有啊，試過啊，係咪？結果因為咁樣一爆，好多人揸住去做，然後咪歐盟咪即刻補咗個窿咯，係咪？呢個遠嘅第二就係 BNO 啊，有某張報紙啊，哇！原來公積呢個強積金係照俾啊，喂，你買喺頭版，你呢張傳媒又係一個積極嘅政治嘅參與者。你仲攞啲嘢賣頭版，我係如係特區政府，如果我唔即刻嗱嗱聲補窿啊，我都唔係人啦、啊。而家講政治啊嘛，係嘛？ 嗯， 係嘛？啱唔啱啊？ 所以咧，即係好似你話個評注啊，唔好話評論啦，係有兩個層面嘅。你話從嗰個感覺上或者情感上，係理解到好多人而家係覺得係 呢個要尊重佢哋嘅感受， 係唔舒服。尤其可能是部分 呢、這个我哋不能够话即系眼红。 譬如话而家已经唔喺即系唔自由，或者唔喺香港，喺海外， 仲有好多死咗嗰啲咧。 或者系啦，或者已经坐紧监。我明白，系嘛？ 呢、 這个 系要尊重佢哋嘅感受。 就算好坦白讲， 佢觉得愤怒，我觉得应该系尊重。 呢啲为即系为佢哋嘅信念付出咗代价嘅人，佢哋而家佢哋嘅情感咧，系一定要理解嘅。 系要理解，要尊重。 系啊。 所以佢哋唔系话去嫉妒或者咧妒忌或者系鬼，唔系、 嗯、 ，OK？ 但系你话 given all this， 你又讲晒呢啲，你话喺中间呢两年，某啲嘅 KOL 同埋佢哋嗰啲喺网台嘅嗰种激情嘅信众或者听众，喺个互动期间有冇出现一啲？即係關於錢銀嘅嗰啲不和啊，或者呢啲覺得 唔係你唔使咁轉彎抹角啦，我都可以直接講，喂，依兩年喺網絡上邊啲所謂嘅 KOL， 依啲恩恩怨怨你都睇到膩啦，有時都唔想知啊， 係 嘛？私人恩怨， 因為我唔知邊邊啱邊邊錯。 唔係有好多人身攻擊，有一啲可能又係即係以前嘅職 最弊咪就呢個叫網絡啊嗱，嗰度就有 仲有分身，仲有假人， 有鬼㗎係啊， 係咪先？仲有一啲匿名嘅，你亦都唔知裏邊嗰啲係邊方面嘅人，係嘛？咁所以呢兩年其實喺網絡上邊係好混亂， 係啊， 同埋咧 蛇蟲鼠蟻， 係啊，咁呢啲積累咗嘅嘢咧，咁而家通過呢件事咧就。喺度发酵又 发酵啊！其实唔止呢位噶， 仲会烧落去。 其实唔系你自己位刘同学，仲有一两个， 梗系啦。 O K， 好多 去就唔系去咗 头面人物啦，嗰啲 头面人物俾人咧 trace 翻佢。 我话俾你知， 两年来嘅 嗰啲嘅政治影响力远高于佢，或者系 不下于佢， 或者佢嘅身家不下于佢，亦、都大有人在，系咪先？我觉得今次其实系第一个火头烧起嘅啫，跟住就会烧落去。 嗯 啊。所以个风险嘅地方喺呢度。 所以呢个咧里边咧，即系嗱，我即系点解话呢个系一个好高度嘅情绪同埋情感嘅问题。你就算用理性同逻辑咧，都好难咧系令所有人信服嘅。 嗯， 就真系啊。 嗯， 因为每一个人嘅感受真系唔同，系咪？你对过去两年嘅事变， 冇错。 嗰種參與啊，或者呢個感情嘅， 特別係如果你身邊有人已經係即係 或者死亡啊， 係啦，死亡啊，消失啊， 父母啊，因此而完全決裂啊，你個家庭或者你個學業係受到幾大嘅重創啊，或者你而家覺得咧，而家人生簡直咧係撞牆係好灰，但忽然間你見到你一度信仰過嘅偶像同領袖啊，可以咧。是及时抽身， 唔止佢一个啦，咁样咁你 就仲有攞咗好多钱。我承认呢个喺情绪上、喺感情上系好难咩嘅。 嗯， 系咪？ 当然啦，我明白。 好啦，咁但系你呢两年里边呢啲网台中间，即系你佢哋嗰啲 KOL 同嗰啲信众系亲如一家人咁，就系兄弟嚟噶嘛，即系叫手足嚟噶嘛，系嘛？ 嗯， 我哋喂呢、這个光明顶大气电波系冇兄弟手足噶嘛，系咪？好多男司喺度听，一路听一路闹咁啊，唔通我系佢手足咩？梗系唔系啦。嗱，就系呢啲咧，佢哋个血缘关 系。嗱，仲有一点咧， 系唔同嘅，系 close 嘅。 我哋唔同咧，就系、是、我哋系电台啦，即系受呢个法律或者个广播条例之下，即系影响。咁其实的而且确冇行到咁前，因为佢哋好多咧系真系参与其中嘅。 啊，即係喺好多嘅啊活動裏面啊。咁啊，所以咧，佢即係如果裏面有啲人真係感覺上係唔舒服或者係難受嘅，係唔同嘅。 咁啊，即係每一個人嘅作風啦，即係每個 KOL 佢嘅個人品格同埋行為嘅記錄啦。 嗯， 呢啲品格同行為嘅記錄咧，就俾翻即係佢嘅嗰個網絡嘅市場自己去評論啦。 嗯。 又或者里面佢发现一啲你个人嘅人格又好咩以前点点点样或者点样叫做忘恩负义或者举一或者叫呢、这个叫做首鼠两端表里不一套。请呢啲网络 KOL 嘅听众係要求返你哋货金紧或者冇货金但係敢投入个感情嘅偶像或者呢叫大师啊或者呢啲叫做名人。好簡單啫，叫佢向同你整一場對話喺網絡度交代，無論佢人在台灣或者加拿大或者英國 ，OK？ 嗯， 嗱，我自己呢度咧要宣示啊利益啦，我對某啲 KOL 係反感嘅。過去幾個月之前，你哋都聽到有啲我唔相識三九唔識七嗰啲老鼠曱甴嗰啲走咗去英國同歐洲咧，係嘛？對本人嚟講咧，係展開一啲毫無理據嘅謾罵。个目的呢一听就知道系想行捷径吹谷点击 ,ok? 啱唔啱一间叫港灿会馆另外一间呢都无谓提啦系咪我当时喺度话呢啲咁嘅 K, 所谓个 KOL, 我唔理佢系咩色系咪呢啲我哋呢啲咁嘅人咪江湖经验一睇就知啦系咪你哗众取宠唔紧要啊你唔好用损害他人嘅名义啊嘅名誉同埋响逼虚构就走去呢係虚火式呢就去呢个吹谷点击。 嗯、 我嗰陣时已经知道你搞到呢个成个所谓香港式嘅 KOL 嘅行业呢只会变成一阵虚火同埋丧失嘅持续性。 呢种 因为你搞到成个行业呢个 KOL 嘅专业嘅形象有问题。 呢个呢係网络。KOL 嘅 marketing 嘅方式，因为咧你越系咁样咧，其实会巩固你嗰、那个即系粉丝嘅基嘅勇。 咁啊呢个咪我哋成日都讲网络世代嘅罪孽咯，乜嘢都系讲嗰一个个。 因为呢个时代系分众，而分众里边更加系我哋叫做死忠啊嘛。咁、你通过呢啲咁嘅即系叫争执又好，攻击又好咧，其实咧巩固你嘅。勇等 系啊，所以呢个行业或者呢个专业咧，佢本身先天再加埋网络，同埋嗰种快餐式，同埋香港式嗰种消费嗰种短视， 喂，亦都系 有先天缺陷， 亦都系国际关系里边嗰货嚟噶，即系民族主义 系啊， 或者嗰种 民粹啊， 民粹爱国嗰种行为，其实系咩咧？个目的系向外，梗系会好多。即係好多衝突啦。 呢個係一個民粹， 但係你對內，你係解決咗你哋內部嗰個問題㗎嘛，或者令到啲人更加。 佢嗰晚只需要嗰兩日，由佢本來得200升到2000咧，嗰個 YouTube subscriber 嗰度有錢翻收，或者個 patron 嗰度咧就多$10-8一個。 嗯， 呢啲咧就係人血饅頭。我话呢啲我都要多次讲啊，呢种就系民族性。 譬如 我话中国人嚟讲咧，喺黄色嗰个阵营里边咧，好多呢啲人嚟嘅。 我举例，我同你试下咁样啦，我同你抹面，我起一支旗，你起一支旗，跟住我闹你，你闹我，我话俾你知，我哋两个嘅 patron 都会升。 会 点解？因为争你嗰啲会嚟撑我，争我啲会嚟撑你，跟住我哋两个都会着数。 或者有啲八卦， 喂，你估我唔识玩咩呢个游戏？ 八卦两边都 subscribe 睇下你听日点闹我，我听日点。 你估我唔识咩？你估我唔知道点样玩？ 呢啲系好庸俗嘅玩法嚟嘅， 系嘛？ 系好庸俗嘅。 我日日招呼你都得噶， 敛财方式系咪？ 一晚升100都得噶，系嘛？ 但系呢啲唔会持续噶嘛？系咪呢？就是香港人或者中国人几百年做生意一种陋习，就是急功近利，只睇短期啊嘛，系咪啊？ 所以今次嘅事咧，唔系讨论我呢位同学嘅，即系佢 系一个深层嘅 个人嘅，即系经济或者系去留，唔系呢个问题。而家你系成个网络上面，究竟而家啲人喺度玩紧嗰种生意，系、這個、用咩方法玩？ 系啊，系啊， 系嘛？ 系嘛？所以咧，即系你听网台嗰啲或者呢啲咁香港人好，海外嘅人又好，货 去嗰两年又未来嗰两年又好咧，始终我哋始终提倡嗰样嘢就系理性、逻辑、事实。 嗯， 冇事实嘅、冇逻辑嗰啲嘢咧，你一定要用你自己嘅教育去过一过滤。我无论佢系咩颜色，系咪？好啦，广告翻嚟再嗱，所以呢个刘世良卖楼嘅呢一个发生嘅事变咧，就引起好多人嘅抨击，因为佢个人嘅性格嘅问题。 嗯， 据我所知咧，就系佢呢两年嗰啲网台里边咧，就成日话教人捉鬼，并且点名讲边个系鬼。咁你点名边个系鬼？嗰只系咪真系鬼？即系中共卧底啊，或者同上嗰边嗰啲人派入嚟？咁俾人点名嗰个就心中有数。咁你唔系福尔摩斯嘅话咧？咁可有可能呢係发生被误点嘅现象。被误点嗰个呢嗰陣时呢就吃你一记闷棍，因为你红。於是呢搞到佢呢喺网络呢亦都俾另一股唔係民粹係网粹嘅指责。咁令到佢呢啲人觉得蒙受不白之冤。咁你而家咁呀，咁嗰啲含冤嘅人士闹返你转头。亦都用返佢一种好义正词严嘅逻辑去质疑。嗱，咁呢啲咧就佢哋嘅是非問題啦。 咪就講緊呢幾年嚟網絡呢啲私人恩怨咯。 KOL 嗰啲個行業係缺乏規管啊，即係或者叫缺乏一個叫專業協會啊。即係你話工程師或者西醫或者咩大律師有一個工會。嗱，呢啲 KOL 大帝，我無論你走去美國啊，呢個歐洲、英國或者台灣。个呢即係德高望重，即係德高望重，學甲五車，又呢個牛津劍橋，一陣又中大港大，你哋係最有知識嘅人，係可以唔放低個人恩怨，成立一個叫 KOL 協會。叻嘅呢你走去英國皇家註冊，攞埋個 Royal Patent， 然後呢個會規嗰度講，我哋呢係邊啲唔可以講。 你開玩笑啦，同生。 嗱， 喂，呢啲以往幾多並肩作戰嘅兄弟，反曬面啦， 醫學院又得，嗱，呢個咪就係中國人嘅小龍 DNA 咯，係咪啊？係嘛？ 喂，幾多以前清兄道弟， 咪就係， 係咪去到今時今日， 咪朱元璋、張士誠咯，係嘛？常遇春咯，係嘛？劉伯溫咯，呢啲啦，亦都係呢個叫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啦，咪讀歷史噶嘛？系嘛？翻嚟，你系咪要听翻我哋光明顶十年八载强对呢样嘢叫基因啊？点解唔得啊？喂，你两年呢个叫革命啊？你声称会死人噶嘛？系咪啊？如果你觉得系一个推动时代进步嘅组织，你哋呢啲人就自命有影响力，系咪应该将呢啲咧个人婆婆妈妈你憎我，我唔服气你嘅私怨放低啊？牺牲小我就完成大我啊？系咪啊？所以我聽到呢啲有某啲嘅 KOL 走出去，哇點名我陶傑，哇做咩你同某富豪寫過一本傳記？而家咧啊，於是你就話俾人聽，去到 BNL 揸住去英國要顧住嗰度嘅現實，所以你又做鬼幫中國嗰度吹風，叫啲人唔好走，我都覺得好悲哀，知唔知啊？ 嗯， 係嘛？我唔係憤怒，係嘛？我覺得點解中國人呢啲自命嘅知識分子又話抗爭？點解佢哋嘅見識？仲系留喺嗰个比口腔期高少少嘅层次咧，系咪？ 嗯， 啊，所以咧更加坚定咗我嗰种信仰，就系我绝不参与。我讲咗，我哋喺香港廿几年，我连选民都冇登记。我而家到今日，我冇 regret 呢样嘢。 咁啊，你可以超越系嘛？咁好多人即系会有希冀或者有曾经有个期望啊嘛，系嘛？ 所以唔同 KOL 有唔同嘅性格。位位都是魅力英雄，各有各英雄，是英雄的过程里面就嗨嗨。 我问我其实我有时退一步讲，即真的不需要对即这种我们叫做网络的主持又好，或者叫 KOL 又好呢，有时因为你不会对一个明星这样要求他是吗？他卖了楼你不会话他是吗？或者佢已經去咗 冰凍三尺就咁解， 係嘛？咁當然，因為牽涉到社會運動，好似你話呢兩年付出代價人係好多，係嘛？ 冇錯。 咁而佢而家咁嘅情況咧，就會令到人產生咗一啲 嗱 情緒。 嗱，明道已經吳宇森嚇喺呢個加州前兩年都賣咗佢個豪宅啦，都係3000多万港币啊。 係啊， 佢喺個演藝界導演裏邊唔會咁樣互相指責嘅。 嗯， 係咪？ 係。 喂，吳宇森，你唔係嘛？你平時咁多我 production 啲 crew 啊，兄弟啊，係嘛？跟你出生入死英雄本色少時嗰陣時，你賣咗3000多萬，而家俾華利山，你而家發達啦，係咪？又同 Tom Cruise 一齊啊？呢、這個拍戲有冇分翻俾啲呢個啊 Donnelly 嗰啲燈光師、攝影師手足啊？冇咁講。 係啊。 嗱，所以中間裏邊咧，到底係發生點解有咁嘅分別，同埋點解有咁嘅問題咧？是值得每一个这些人士去反省的，是不是？ 嗯，对不对？那么其实今晚的讨论呢，其实是不会有。 没结论啊。 没结论的。 没结论啊。所以我说你今晚听，你要听全集啊，不要将一句半句拿出来呢，又在个网络那里说我某某撑某某，或者呢闹某落井下石那里在那里攻击某某，不是。 嗯。 是吧，所以真的每一个 KOL 你走出来，由杜汶泽开始一路落，他们的性格是很鲜明的。在他们的性格呢的形成的过程里面，所以有些 follow， 有些信众。 调转，我就不怪 KOL 的，陶生。 嗯， 我就怪啲 follower， 即係嗰啲跟随者。 咁又难讲嘅，佢哋好多觉得做喺香港做人好绝望呢、這个就。 咁我知道， 我覺得唔會怪佢哋。 唔係，我意思係你每個都有佢嘅支持者啊嘛，係咪先？咁而支持者之間，咁覺得你哋唔需要互相咁樣去攻擊，其實我又覺得， 係呢、這個咪就係網絡文化咯。佢覺得嗰下興嘅講出嚟，或者唔需要追究，咁佢梗係肥咗出嚟先啦，有話直說啊嘛，呢啲啊嘛，叫清心直說。 好多好多， 所以呢個全球化咁帶嚟嘅 好多是非都由下面嗰啲 follower 即係開始互相攻擊， 唔知真定假， 互相攻擊開始。就算上面嗰兩個 KOL 係私人朋友，但下面都打到七彩。 系啊， 咁你点样啫？ 所以咧做得 KOL 唔系咁简单啊，系咪？今晚讲晒未？如果未讲晒咧，嗱，你哋话如果未讲晒，听晚可以下集；如果讲晒啦，点到啲即止啊，听晚就讲第二样啦。好啦，听晚十一点。